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如果有听到上个礼拜下嘅节目《世界文学之旅》节目里面嘅朋友咧，就会亦都听到咧，我哋嘅嘉宾陈永明先生咧，系同我哋介绍过我国作家契可夫嘅一啲短篇嘅小说嘅。咁陈永明咧，刚刚喺我哋呢一个节目之前咧，出现过介绍中国嘅文学作品啊。咁但系咧，佢咧就喺另外呢个节目里边咧，系介绍我国嘅作品啊，睇一睇咧，所谓中西文学啊，可以有啲乜嘢比较或者系特点嘅。咁今晚我哋仍然系会以我国作家契可夫嘅作品为题材啊。陈永明啊，上个星期咧你就介绍过两个好生动嘅短篇啊。咁一个咧就系比较幽默抵死嘅，叫做《怪谁》啊，讲猫捉老鼠嘅故事嘅。咁另外一个咧，就是叫做哀伤，就是比较是不是那么开心，但是呢亦都看到人情冷暖的一个作品。那今晚你所预备的契可夫的另外那两部作品呢，是不是亦都是完全有不同性质的呢？ 不是，有其中有一个呢，我觉得都是讲是人性的。咁另外一個我想講嘅咧，就係完全唔同性質啦。嗱，我想講嘅一個就係叫做建議啊，應該係翻做建議，英文嘅翻譯咧叫做 proposal。嗱，我揀呢個嚟講咧，其實呢個故事係冇乜深度嘅，即係好似好淺白啊，即係好簡單嘅。但我覺得有兩件事咧，或者可以值得我哋觀摩嘅。第一樣嘢咧，就是我覺得好多時候咧，有啲作家咧寫呢個故事咧，係純粹係為咗練習一種嘅技巧嘅，就唔係 練筆嘅， 啊，即係唔係話要講一個故事。咁有陣時我覺得啦，或者我離題少少，有陣時我覺得我哋教，即係喺學校裏面教，無論中學，當然小學唔得啦，無論中學喺大學裏面咧，我哋教 寫作 嘅時候咧，我哋有一樣嘢我哋唔敢做，就係我哋多數譬如叫人創作，咁我哋多數叫人寫一篇文，一啲完整嘅故事咁。咁就好似咧，譬如話你教人打波咁，譬如你做籃球教練咁，咁你冇人每一次都叫你個隊員落場咧打一場咁。在訓練嘅期間裏面咧，有陣時你叫佢做一啲嘅嘢咧，唔係一場比賽嚟噶嘛，因為可能你或者淨係叫佢單對單，淨係練習防守或者練習射波，或者淨係練習跳射，或者淨係練習罰球，或者淨係練習點樣防守咧，點樣傳波咧，咁即係呢一樣嘢。咁我有陣時成日諗咧話，即係我唔識得，其實我唔識得教創作。我有陣時諗，如果俾我有機會教創作咁或者我叫學生出去話你出去你淨係寫街市裏面啲人討價還價講價，你唔使有意思嘅。咁你學下寫寫下呢啲對話。或者我要你描写下学校门前嗰棵树，咁我话俾你知咧，你系写一篇短篇小说。开始嘅时候咧，你系讲呢棵树，呢个结尾咧，呢个短篇小说系一个喜剧嚟嘅，最收尾咧系一个快乐嘅结尾嘅。咁你点样写呢棵树咧？咁或者结尾系一个悲剧嚟嘅，你点写呢棵树咧？或者系闹剧嚟嘅，你点写？你点样描写同一棵树咧？咁我觉得咧，即系呢啲系真系嘅练习，写作嘅练习，就唔系每一次咧你都叫人由头到尾写一个。咁我自己覺得呢個 proposal 咧，非常可能咧係就一個咁嘅練習，因為我覺得小説裏邊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你未人開始睇小説之前咧，你個人嘅心境可能好平靜或者點樣，但你拎起一本小説嚟睇咧，個作家其實係做兩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即係挑起你有一種希望，或者即係或者用英文可能好啲，一個 expectation， 即係你本來係好地地喺度，你睇個小説咧。咁於是咧，就個作者咧就挑起你一啲好奇啊，咁而係點樣去滿足你呢個好奇咧？咁如果你又能夠滿足得到咧，咁佢係一個好精彩嘅小説啦。咁我覺得呢個 proposal 咧，其實咧就係學習點樣引啲人咧。即係點樣引導讀者等待一個結尾？ 咁其實你而家已經喺度引導咗我咧，好期待咧，你想知道呢一個 proposal 係講啲咩嘢嘅？咁所謂一種文學嘅寫作嘅練習啊，喺契可夫嘅筆下呢一個咁樣嘅極短篇咧，想帶出啲咩問題啊？點樣真係引申到吸引閱讀嘅效果咧？咁不如你詳細啲同我哋介紹下。 佢唔係要帶出問題嘅，呢個係一頁紙嘅啫，即係一個 page 嘅啫。咁佢開始嘅時候講話。即係俄國有一個好靚嘅貴族嘅女人，咁佢係一個好大嘅農莊嘅主人嚟啦。 已經好吸引啦。 咁就然後先描寫呢個女仔點樣靚法， 咁原來因為有一日咧，就有一個男士咧，就帶咗個好厚嘅一份禮物咧，就嚟見呢個女仔，咁啊著得好整齊。咁呢個女仔招呼入去坐嘅時候咧，咁佢就有少少好似好唔好意思咁，就話好對唔住，我自從嗰日咧喺街嗰度見過你，人話俾你知咧，你係我鄰居之後咧，我一路咧都唔能夠忘記你，咁即係一路都唔能夠忘記你，所以今日咧特登咧咁樣嚟拜訪你，咁希望你唔會嫌棄。咁我女仔話冇事，清楚咁。咁於是咧佢就俾份禮物佢咧，就話咧，即係我又知道你嘅地位好高，即係你辦事嘅能力好有能幹，又好美貌。咁我咧就只不過好平凡嘅人，我係住喺你隔離嚇，我又唔係貴族咁。咁話雖然我都有個農莊同你隔離，但我亦都唔係好有錢嘅人咁。咁我而家嚟同你講啲嘢咧，似乎咧有啲係高攀咁。咁、那個女仔咧就已經有少少即係。啊！即係 知 正正 嚇， 又知即係覺得啊，跟住落嚟嗰句係點咧？咁人就話：媽，你有咩事你直講啦。咁佢咧嗱，如果我提出嚟嘅嘢咧，如果你覺得咧即係有辱你嘅身份或者點樣咧，希望你唔好計較。我已經三十幾歲啦，咁我都要為我嘅 將來打算 啊，將來打算嘅咁。咁你睇到呢度咧，咁啊個作者都話啊，即係大家都有個希望或者有個期望，話呢個故事會點樣結尾噶啦啊。咁又只係爭在咧，就話呢、這個。结尾是点咧？咁啊，即系大家估到以为咧，即系跟住落嚟个问题系乜嘢啦？ 咁， 咁点不知咧？然后对佢下咗手咧，咁呢个男仔就话：我哋两个农场咧系好接近嘅。咁，如果咧我哋每一年里边咧，我哋都卖好多呢啲嘅油脂啊，即系油脂嘅意思，即系或者啲动物剩翻嚟嗰啲脂肪啊，即系卖咗好多俾人哋用嚟做蜡烛嘅。佢话如果我哋合作咧。我哋將呢啲嘅脂油，即係唔賣俾人哋，我哋自己喺我哋呢兩個農莊附近起一個蠟燭廠，就將我哋剩翻落嚟嗰呢啲嘅動物油咧，即係我哋宰殺咗啲嗰啲牛羊啲動物油咧，就係、是、自己利用翻咧嚟做咧，我哋可以賺更多嘅錢。咁呢個咧就係佢嘅建議。咁完咗之後咧，契科夫咧就好幽默咁喺下邊寫一句啦：讀者咧，對唔住，如果你認為咧有個更加戲劇性嘅收場咧，就係冇嘅，你應該會失望啦。我覺得好有趣咧，就佢引起曬你所有嘅 聯想 冚埋喺度，然後最後話俾你知咧，係開玩笑嘅咁。但係我覺得咧，佢加多呢句咧，佢目的唔係開玩笑，佢就目的就係想練習下點樣引起一班人嘅即係嘅期望，引起讀者嘅興趣咁。咁當然佢冇一個結尾嘅，所以佢結果就一定要咁當開玩笑一個結尾啦。但係佢就即係如果佢要寫一個愛情故事等等咧，佢係用啲咁嘅筆法慢慢去引。我覺得佢係一個練習嚟。 咁而且咧就極適宜喺一個極短篇裏邊咧，係試下呢一種咁樣嘅手法嘅，就係因為適可而止啊。到最後嚇，大家嘅期望去到最即係順暢嗰點嘅時候咧，就收筆嚇。咁然之後仲要休你一默話啊，其實冇咩特別嘅啫。 所以佢又唔係帶出一個咩大問題，即係我覺得呢種係一種練習嚟嘅。我覺得咁，我覺得好有趣，但係我自己覺得。 咁而且亦都係一種好特別嘅寫作方法啦。咁或者我哋稍微休息一陣，再聽一聽咧，陳永明你點樣介紹另外一個契可夫嘅作品。 完回来之后呢，我们是再继续俄国作家契可夫的一些短篇的作品的介绍的。我们知道呢，特别在19世纪80年代期间呢，契可夫是写过很多的短篇。这些短篇作品不单止手法上面是非常之特别啊，或者是很能够是有一种所谓引导人家创作的一种的训练。同时呢，亦都在这些作品里面呢，有些是带出一些所谓讽刺的意味，亦都有些是带出一些所谓哀伤的人性的课题的。跟住落嚟呢，我知道陈炳明呢，你是会介绍一个中文我唔知道点样翻译啊，就係、是、一个叫做 Wolf Charles 呢个人嘅提琴啊，呢、這个咁样嘅短篇。咁其实佢主要係想讲啲咩嘅？ 係啦，呢个叫做 Rothschild 嘅 Fiddle， 即係个提琴啦。呢篇嘅短篇小说呢，就係我好欢喜。佢有啲少少似呢上个礼拜我哋介绍嘅忧伤。 嗯， 是讲是即是人生里面的一些的忧愁或者一个受犯。但是它结尾呢，我觉得是乐观很多的，即是很有趣。那它是讲呢，即是俄国一个小村庄那里呢，就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木匠来的，就是专是做棺材来的。 嗯， 那它自己觉得它自己做的棺材呢做得很好。那但是这个村呢就很奇怪，它人很长命的。那因此呢，它在那里做棺材的生意呢就没什么生意做。咁啊，甚至咧，佢系有一次咧，即系个城里边嘅警长咧就患咗病，咁佢谂住咧呢个警长死咧，咁佢可能做可以替佢做一个好好嘅棺材啦，咁卖得好多钱啦，咁但系个警长结果咧就入城里边医， 嗯， 结果就喺城里边死咗，咁都个棺材咧都唔系帮衬佢，咁所以咧佢成日喺屋企里边咧就系即系瞓喺床上边啦，翻到屋企咧佢就成日喺度谂咧，每日咧都揾本簿嚟记住咧，即系话本来我可以做得成啲咩生意嘅，而家又做唔成，又损失咗几多钱咁啊！咁然后就成日咧就同佢太太同周围嘅人讲咧，即系哀叹咧就话我一世人里边咧都系只系损失、损失、损失嘅啫。即係呢幾十年裏面咧，冇一年唔係損失。嗱，我過去嗰幾年咧，又損失咗啲乜嘢？損失咗啲咩？損失咗咩？加加埋埋咧，可以值得1000個盧布啦。咁就即係好唔快樂嘅一個人生。咁佢除咗係做棺材之外咧，佢係玩小提琴咧，就玩得好好。咁因此喺個村莊裏面咧，有啲咩喜慶啊咁咧，咁就會請佢去咧，就加埋參加埋村裏面一個半職業化嘅樂隊咧，即係幫人哋婚宴啊或者生日啊 party 啊咁就去演奏。咁就多數咧就揾埋佢咧去拉小提琴。咁我拉小提琴嘅時候咧，佢旁邊有個後生仔咧就係吹笛嘅。咁就係呢個後生仔咧就叫 Rothschild， 就係一個猶太人嚟。咁咧佢就好憎呢個猶太人吹，因為佢本身已經好憎猶太人。佢又好憎呢個猶太人吹個呢個猶太人吹嘅笛咧，又唔好聽啊又唔識啊咁啊，咁就成日咧就倚老賣老咧鬧啊，或者排擠呢個後生仔。咁呢個後生仔有陣時嬲起上嚟對佢話：如果唔係因為你彈小提琴拉得咁好咧，我就已經打扁你抌咗你出街噶啦。咁我又後生過你，咁啊，所以兩個人咧成日都有少少衝突。即係故事講咗呢個前提之後咧，咁就講到有一晚咧。佢嘅太太做完嘢之後咧，就同佢講話：我唔舒服，我會死噶啦咁。咁佢就望下個太太，又發現個太太個面好紅，個太太本來都係好蒼白嘅。咁佢就唔出聲，唔出聲就到將人天蒙光嘅時候，太太同佢講就話：你記唔記得50年前咧，我有個生咗個金髮嘅細佬哥啊喺咁我哋成日帶佢河邊嗰度，但咧呢個細佬哥已經死咗啦咁。咁佢就話：你發夢咧，成日都講呢啲事，我哋從來未曾生過細佬哥嘅。你即係呢一日就希望生細佬哥，所以發啲咁嘅夢話咁。咁到第二朝早嘅時候咧，佢就帶佢太太咧去睇醫生。咁個醫生咧就開咗啲藥，就話俾佢知：你翻去放啲冰喺個頭嗰度，俾藥佢食啦。不過你太太幾多歲啊？咁佢太太將近70歲啦，啊，結咗婚52年。咁其實即係佢成個暗示咧，就話冇得醫噶啦，即係你太太咧，即係死噶啦咁。咁佢就同個太太翻咗之後咧，咁就俾咗藥個太太食，個太太瞓喺床上邊咧。於是咧，佢就自己喺度想，咁啊，想咧，結咗婚52年咧，佢從來冇一次咧對個太太係好過，即係佢翻嚟冇乜嘢傾偈嘅，太太好樂意幫佢洗衫啊、洗地啊、煮飯啊。但係咧，佢除咗發嬲、咆哮、唔中意嘅時候鬧太太兩句之外咧，係完全咧係冇，即係冇任何嘅温情喺嗰度等等。咁一路上一路嘅時候咧，一路就好覺得好唔安樂。 因為覺得佢雖然我冇打過我太太冇咩，但係似乎從來又冇買過靚衫俾太太，又冇同佢出過去假日，甚至有時去完婚宴拉斯利琴都冇話攞翻兩件結婚餅啊或者好食嘅嘢帶翻屋企，即係佢同個太太個感情就係咁嘅。過咗兩日之後，個太太就死咗，咁佢為個太太咧整咗個棺材，咁啊整咗個棺材之後咧，自己又覺得啊呢支棺材整得好靚咁，但係咧又收唔到錢嘅，又係一個又係一個損失，有一本簿度記低，即係我本來可以做幾多錢生意，但我又做唔到啦咁。咁於是咧就個人咧就因為咁嘅緣故咧，就變得好沉默，成日都想翻住佢啲五十幾年對佢太太嘅經過。咁慢慢慢慢咧，佢自己嘅健康又唔好啦，又覺得又成日好似又要暈啊唔舒服咁，咁就唔做嘢乜滯。咁有一日咧，佢就行喺個河邊嗰度。想翻起咧，五十幾年前咧，佢同太太嚟過個河邊，就係、是、佢太太講話 嘅金色嘅細路， 金色細路哥咁。咁啊，河邊嗰度，咁啊，發現個河邊都變咗好多。但係之後嘅森林咧，又俾人鋸咗落嚟做紙啊咁。其實已經係變化多。如果想起咧，五十年咧都未嚟過，即係自從結咗婚之後咧，再冇行過呢個河邊，再冇欣賞過河邊嘅風景啊。就因為或者佢初初同佢太太拍拖嘅時候嚟過，咁而家就冇啦咁。咁就淨係覺得咧，只有全部咧都係只有係一個損失。咁因為行翻嚟嘅時候咧，就撞見呢個猶太人。咁呢個猶太人就話：某某人要請你拉斯利琴。咁佢哋唔好囉嗦我啦，我唔要，我唔要去啦。咁個猶太人就話：唔得嘅，即係佢哋個個都係要你嚟先制啊！你唔嚟咧就唔得噶。咁我就好嬲，佢又好嬲就話對個猶太人講話：你再囉嗦我咧，我就打你噶啦。咁個猶太人見佢咁惡，眼淚空光，咁啊走走，仲喺後邊鬧佢呢啲咁嘅衰猶太人咧。咁啊咧鬧到其實村裏邊啲細佬哥又出嚟喺度跟住佢笑。咁個猶太人就走咧，又啲狗又出嚟追佢，咪咬咗個猶太人一口。咁佢又翻屋企，翻屋企之後咧，佢又喺度坐喺度想嘅時候，又越嚟越想，又好越唔安樂。同個太太又想到呢個猶太人，即係我對呢個猶太人做乜嘢要咁樣咧？佢得罪咗我啲乜嘢嘢咧？點解我生命一日都要就唔中意呢個又唔中意嗰個咧？ 或者計算自己損失幾多？ 一味計算自己損失幾多咧？咁於是咧就越嚟咧，佢又自己覺得好唔舒服，個人又越嚟越唔舒服。咁啊，到夜晚黑嘅時候咧，呢個猶太人又再翻嚟，佢喺度揸住個小提琴喺度拉，拉出一啲好哀傷嘅曲調。咁啊，猶太人就唔敢入嚟咧，喺門口話：某某人即係指明咧係要你去嘅，即係指明咧要你去。如果唔去咧，我哋就會損失咗好多錢噶啦。即係指明你要去負責拉小提琴。咁然後咧，佢就同個猶太人講：佢話我唔去得，我病，我就嚟要死噶啦，我唔去得咁。咁於是咧，個猶太人就走咗。咁佢嗰晚咧就病得好緊要，就朝早一早咧就冇去見個醫生。咁個醫生咧又同佢個太太一樣咁啊，講翻同一樣嘅説話，就話你翻去揾啲冰敷，我俾啲藥你食。咁佢就意識到咧，即係同一樣嘅語言，佢意識到呢個醫生係暗示俾佢知道咧，佢亦都係要死噶啦。咁啊，最後咧，咁佢翻到去屋企嘅時候咧，就叫個神父嚟幫佢做最後嘅儀式。咁啊，神父問佢話：你有咩要告解咧？你最後即係你喺呢個生命裏邊有咩事你覺得最唔安樂要告解嘅咧？咁我上咗一陣間咧，即係呢個我覺得佢係最精彩嘅部分咧。佢冇任何嘅告解講出嚟，於是佢只係拎個小提琴落嚟咧，就話：我如果死咗之後咧，你將呢個小提琴咧送咗俾呢個猶太人啦。咁佢就死咗。咁於是呢個神父咧就將個小提琴咧送咗俾個猶太人。個猶太人本來喺個樂隊裏邊係吹笛嘅，咁自此之後咧就唔吹笛啦，就係、是、拉小提琴。咁啊城裏邊嘅人咧，一個鎮裏邊嘅人都覺得呢個好靚嘅小提琴，呢個猶太人點解會攞到咧？一個咁憎恨猶太人嘅人嗰度攞到咧，係佢偷咧，抑或同佢有啲咩台底交易？點解攞到？冇人明白。話得呢個猶太人拉呢個小提琴嘅時候，如果佢係好俾心機，或者佢自己好有感觸嘅時候咧，佢拉出嚟嘅聲音咧，就係好似嗰晚佢聽見即係呢個人拉嘅聲音一樣咁。咁就成日古仔咧就係咁樣完。咁我自己覺得裏邊咧係有一個，即係佢寫得好好淡嘅，同埋冇乜好大嘅變化。咁你好似好沉悶咁。其實我覺得佢係代替咗呢個人嘅一個人生。佢呢個人五十幾年結婚，死嘅時候70歲，就係、是、一日係計算自己我損失咗幾多，我損失咗幾多，我損失裏邊係冇任何嘅快樂。 嚇，所以其他人 係啦。咁佢最後佢嘅亦都唔告解，因為呢個告解係乜嘢咧？咁但係我覺得佢有一個好大嘅即係樂觀嘅結尾咧，就係、是、佢最後咧，起碼臨死嘅時候，佢知道生命唔係咁嘅。咁佢將佢嘅心愛嘅小提琴咧，係送咗俾一個佢本來好唔歡喜嘅人。咁喺佢最後嗰剎那裏邊咧，或者佢先認識到咧，生命最大嘅快樂應該係乜嘢？咁可能係太遲。 而且咧，唔係得個講字，用行動上邊去睇到佢嘅轉變啊。嗯，誒、咁我聽到陳炳明你咁詳細將呢一個 Rothschild 嘅提琴呢個故事咧講得咁清楚，我相信亦都係因為咧契可夫本身喺佢寫作嘅手法上邊，亦都係不厭其煩啊，將一啲嘢好清楚嚟到表達嘅。咁其實處理小説啊，甚至係短篇小説咧，喺中國嘅近代或者現代文學嚟講，都係一啲唔係咁長歷史。史嘅尝试吓，咁你可唔可以假想到，如果一个中国作家咧，佢处理类似嘅题材喺类似嘅篇幅里边嚟写作咧，会唔会出现一啲同契可夫嘅处理手法上面非常之唔同嘅一种方式咧？ 我觉得有啊，或者我对于近期嘅作品咧，我认识冇咁多，因为我比较想睇少啲，即系话近期，即系话近呢 二十年 啦，唔好话二三十，一二十年嘅作品我睇得比较少，所以或者呢个有改正，我唔知道。我觉得以前嘅小说，尤其是五四前后嘅小说咧，我觉得有一个好大嘅，我唔知道可唔可以话系毛病，我自己觉得系毛病，但呢个系好主观嘅，就系我哋写小，我哋中国人写小说或者系受咗传统嘅影响啊，民意在道，我哋一定要讲个道理出嚟，一定要有个信息，一定要有个教训。咁就好，即係我有陣時覺得咧，即係太清楚，就冇味，即係變咗有説教嘅意味。好似頭先我講契可夫嘅，譬如呢個憂傷，上個禮拜講嘅，今次講 Rothschild's Fiddle 咁就係冇一個，佢冇一個教訓喺度，佢係好平淡嘅講一個故事，但係你可以喺裏邊咧，可以自己可以見到好多啦。譬如我舉一個最唔好嘅例啦，即係呢個好特殊嘅例，但係呢個錯誤喺呢個例裏邊咧係特別嘅大，所以即係容易睇到，就係話人哋好中意沃達夫嘅小説《沉淪》。係。咁啊，《沉淪》講佢喺日本嘅生活啦，年青人、留學生嘅生活，同埋佢性苦悶啊，等等嚇，又講佢偷睇佢房東嘅個女洗身啊咁。咁呢啲都係好，其實可能好寫實嘅，即係講出咗一啲留學生啊，或者年青人離家別井啊嗰種嘅生。但係佢最收尾咧，嗰啲嗰度講話咧，即係係祖國啊，你累咗我，係乜嘢累咗我咁啊嚇，即係等等，即係就變咗好似喊口號咁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沉淪》嘅最大嘅敗筆。 咁亦都令到讀者咧，可能就引導到去另外一種關心嘅問題，同佢原本一路想表達嗰啲咧就離咗題嚇。 或者佢真係想表達啲都未定，但係起碼如果個故事你寫得好嘅時候咧， 就唔需要， 而且嗰讓嗰個讀者自己參與，或者佢可以睇到一啲你個作者自己都未必睇到嘅另外一種嘅感受都未定咁。你嗰件事令到你咁感受。你俾作者一個自由嘅機會，或者佢都可以體會到你，或者你所體會到以外嘅感受。我覺得呢個係好嘅作者應該俾讀者嘅自由。 其實每一種文學都有佢嘅特點同埋佢嘅文化嘅因素在內嘅。咁但係睇契可夫咧，就會睇到另外一種完全唔同嘅處理方法同埋味道出嚟。咁或者有時可以互相咧係補彼此嘅不足嘅。好，咁今晚咧唔該曬陳永明咧，幫我哋連續兩個星期咧係介紹契可夫嘅啲短篇嘅作品。短篇作品唔容易欣賞，可以好容易討好，但係咧就亦都唔係話咁容易咁成功咧，係帶到佢應該有嘅效果啊。咁多謝陳永明咧，係幫我哋介紹一啲欣賞嘅角度，咁以後有機會喺同樣嘅節目裏邊咧，再聽你講一講西方嘅文學。唔該曬。 世界文學之旅，鍾傑良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